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 6868588 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的编辑董雷，今天来到诵读小站做客，为大家带来的是曹文轩老师最新创作的作品《萤王》。这部作品呢，讲述了一个男孩和萤火虫的故事。这个男孩在他幼年的时候在芦苇荡里面迷路了，但是呢，非常神奇的，他被一群萤火虫救出了芦苇荡。从此这个男孩便许下了要一辈子都守护这些小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诺言。尽管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面，他遭受着来自周围的种种误会和阻碍，但是他的坚定也不断地感染着周围的人们。可以说萤王讲述的是一部关于生命、关于承诺、信念和救赎的故事。希望阅读了这部作品的读者也能够从书中感受到他所传递出来的善意的力量。下面我来为大家诵读一段书中的片段。萤灯闪闪，夏天过了一个又一个，爷爷13岁了。13岁的爷爷依然古怪，甚至比以前更加古怪。与他同时长大的秋虎他们与爷爷始终格格不入，他们常喜欢站在一旁冷漠地打量着他，很少带他一起玩耍，甚至很少与他说话。爷爷也不在乎，因为爷爷有冬天雪花一般飞扬的萤火虫。这些小东西，这些发光的钻石，这些优美而高贵的小小的灵魂，这些曾将他从死亡的黑暗中引领到生命的白日阳光下的神奇小虫，使爷爷的世界充满温馨，充满幻想。一个又一个夏日的夜晚，仿佛让他看到了美丽的天堂。夏天过去，他们悄然消失，留给他的便是漫长的思念，思念他们的秋季、冬季，思念他们的来年。他像等待去了天涯的亲人一般，天天等待着他们，等待填满了他一个又一个本是空空的日子。假如这个世界什么也没有了，只要还有萤火虫，爷爷便觉得他什么都有了。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藏耳朵， 听听藏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晚上好。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陪着你 一起听故事， 听笑话， 听儿歌。 哎呀，这么好听的故事，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 是的，除了在收音机上听，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艾丽·沃拉德和本吉·戴维斯，是由张雪萌翻译的。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21世纪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龙和小骑士。小男孩詹姆士身上穿着厚厚的盔甲，带着他的宝剑和盾牌。哦，对了，差点忘了介绍，他是哈德波特少年骑士学院的骑士学生。他在学院里学习怎样做一个勇敢的骑士，用剑去杀死一条真正的龙。明天就是学院运动日了，这些学院里的小骑士学生们要跟真的龙来战斗。不过今天嘛，詹姆士要到森林里，到湖边去坐坐。就在同一个时间，在高高的山里面，巨大的山洞里，恐怖山的巨龙正在做一个决定。恐怖山的巨龙们长得好可怕，好厉害。它们长着大大的身体，长长的脖子，头上有角，下巴有胡子。它们张开翅膀可以飞，尖尖的爪子可以抓，它们可以喷出火来。它们早饭吃男孩，午饭吃女孩。还有一种美食是他们最爱，那就是香喷喷又耐嚼的骑士。他们都长着圆圆的膝盖。这会儿，龙窝里最小的小龙崽儿刚满4岁，它圆圆的脑袋，小小的翅膀，瘦瘦的身体，只有一点点的小爪子。可他的父母却对他说： 嘿，德拉姆，你不再是小宝贝儿，窝里挤不下这么多龙，你应该独自去飞翔，靠自己的本事捉个小骑士来尝一尝。 于是德拉姆展开翅膀，扑啦扑啦扑啦扑啦，飞到了天上。哎呀，可是天上的闪电耀眼，雷声轰隆隆的响，轰隆咔嚓，哗啦啦，小德拉姆拍着两只小翅膀，瞪着圆圆的大眼睛，飞呀飞呀飞。天上的冰雹砸下来，噼啪，大风发狂，呜呜，大风缠啊缠，卷啊卷，小小的德拉姆被吹到了世界边缘。他磕磕绊绊，乒乓噼啪砰，撞断一棵树，掉进一片湖里，溅起了高高的水柱，哗啦。你说怎么这么巧，这个湖就是小骑士詹姆士来坐一坐的那个湖。湖边的小男孩正在仰望天空，他就是詹姆士，是骑士学院的小骑士，每天学习怎样杀龙，却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真正的龙。他看到一个家伙从天上掉下来，掉进湖水里， 那家伙脑袋圆圆，嘴巴扁扁，全身绿色，还有两只小翅膀。 詹姆士惊讶地喊： 哇，那是什么？像一种罕见的野鸭子。它好像受伤了，怎么办？太糟了。 他脱掉全身的铠甲，咧嘴一笑： 哎，鸭子，别着急，我来救你。 说着就提着裤腿儿下水往前趟， 哗啦哗啦哗啦， 詹姆士趟到了小龙德拉姆的旁边。他搀起德拉姆，帮着他走回到岸上去。德拉姆看看这个小家伙，咕噜咕噜地对自己说： 是个小男孩，看着挺好吃，虽然说妈妈非要我去抓个耐嚼的骑士，不过吃它应该也可以。 德拉姆伸出龙爪子，却又突然停下。他飞得太累，他的腿伸不直，他的爪子软塌塌。詹姆士把小龙德拉姆扶到岸边，他喊道： 哦，小鸭，你这可怜的小东西受伤了，好好坐在这儿，我来给你包扎。 他让德拉姆坐在一截树桩上，打开急救箱，拿出绷带来。他给德拉姆受伤的手臂做了包扎，这下好多了。德拉姆心想： 现在我要出发，去把喷喷香、耐嚼、膝盖圆圆的骑士抓。 于是他挥手向小男孩告别，张嘴想吐出一股烟，没想到却只发出沙哑的一声。詹姆士看着德拉姆辛辛苦苦在挣扎，就说： 哦，小鸭，你的叫声好奇怪，一定是嗓子疼了吧？跟我到树林里去，我给你找点蜂蜜，它治嗓子最好，滋养又润滑。 他们来到树林里，找到蜜蜂窝。詹姆士可是采蜂蜜的高手，他采来蜂蜜，放进杯子里。小龙德拉姆喝了一杯又一杯，这一下好多了。德拉姆心想： 现在我要出发，去把喷喷香、耐嚼、膝盖圆圆的骑士抓。 于是他挥手道别，准备起飞。扑啦扑哩，扑啦扑哩。啊，可惜翅膀没力气，完全不听他指挥。詹姆士喊： 哦，小鸭，是我太粗心，忘了你饿得发晕，我这就带你去找吃的。跟我去果园，那里有梨子、李子和大仙桃，我们准能吃个饱。 于是詹姆士带德拉姆来到了果园里，他们坐在果树上，抱着梨子、桃子，啊姆啊姆地吃了个饱。天已经黑了，两个人肚子吃得圆溜溜。德拉姆打了个哈欠： 这下好多了，我现在就要去抓。 话还没说完，小龙德拉姆马上就睡着了。在月光的影子下，小男孩詹姆士把毯子盖在德拉姆身上。詹姆士回他的学院去了。第二天清早，一醒过来，小龙德拉姆就说： 啊，我现在感觉好棒，很快就能把耐嚼的骑士抓来尝尝。 他张开嘴，呼，吐出熊熊的火焰。 他想起在去抓骑士之前，应该和昨天救他的詹姆士说声再见。于是他一路大步前进，朝着学院大门咚咚咚地走过去。他走过绿草地，来到学院的院子里。今天是骑士学院的运动日，小骑士们要学会跟龙战斗。小龙德拉姆走到院子里，看到他要找的男孩正拿着宝剑和盾牌，他身上穿着铠甲，一看就是个骑士。德拉姆喊： 啊，你是骑士，你不是普通的小孩。 詹姆士也喊了起来： 你是龙，你又坏又野蛮。 就在这个时候，骑士们和龙的战斗已经开始了。德拉姆的爸爸妈妈，那些大龙们，呼，从鼻子嘴里面喷出了烈火。而骑士学校的老师，还有那些小骑士们，已经穿上盔甲，举起宝剑，跟大龙们战斗了起来。这下德拉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想我应该咬你一大口。 詹姆士拿着宝剑和盾牌。 那我就应该英勇战斗，和你一决胜负，直到最后一分钟。 他们走向对方，然后他们同时开口说： 可是我做不到。 可是我做不到，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你是我的朋友。 詹姆士笑了起来，把手中的剑放下。 我的朋友， 德拉姆也大声喊着，紧紧地拥抱了詹姆士。 我的朋友。 这一下，就连大龙和其他的骑士们也都跟着露出了笑脸。骑士们说： 巨龙其实也不全都是坏的。 巨龙们也说： 哦，骑士也算不上什么美味大菜，啃骑士，我们当然不要。 既然不啃骑士，也不打大龙了，那么大家就一起坐下来野餐吧。虽然说他们停止了战斗，不过有的时候嘛，呵呵，比如说当小骑士们骑着大龙在天上飞的时候，特别是当骑士老师差点掉下去的时候，大龙还是会张开大嘴，用尖尖的牙齿咬他们一下，只不过不是为了把他们吃掉，而是为了救他们。 是的， 红、 蓝、 绿、 紫、 青、 黄、 橙，七个颜色。 我能摸到它吗？ 我觉得你要是飞到天上去就能摸到它。 好吧，再见。 唐耳朵，你怎么真的飞到天上去啦？ 我可以的。 哦，它落在上面啦，唐耳朵。 小青姐姐，小青姐姐。 对讲机，唐耳朵，收到了吗？请回答。 收到。 请问上面的气味是什么样的？ 就像色彩斑斓的糖果一样。 哦，帮我闻的那个绿的是什么味的？ 哦，青苹果的味道。 红的呢？ 哦。胡萝卜的味道。 那橘红色的呢？ 橘子的味道。 黄的呢？ 柠檬的味道。 紫的呢？ 葡萄的味道。 我真没想到它们的味儿竟然是那么好，舔一舔，帮我尝尝。 好不好吃？ 好吃极了。不好了 啊！怎么了？ 彩虹吃了一块， 被你给吃掉了一块。 啊，是的。 啊， 这可怎么办？ 不好了，塔尔多，刚才的彩虹还是弯弯的一条，现在变成了短短的两条，而且我觉得要塌下来了，要塌下来了！喂！ 哎，我的天！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好险呐！ 哎呀，你看天上的彩虹被你吃掉了一块。 啊，没关系， 嗯， 我有彩色蜡笔。 那你再飞上去画一下吧。 嗯，不 是。再见。 糖耳朵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呱呱连续看了好久动画片儿，妈妈回家之后就问他：“呱呱，是不是妈妈不在家，你就肆无忌惮的看电视了？”说， 妈妈，什么叫肆无忌惮？ 你自己想想看，什么叫肆无忌惮？ 妈妈，是不是四个五个鸡蛋？ 呱呱六岁半的时候，前两天小便的时候不小心滴到了裤子上。妈妈说：“哎呀，你这孩子怎么搞的呀？啊，你怎么老是尿在裤子上啊？嗯，你是不是傻？”嗯，呱呱听了之后，马上对妈妈解释说：“ 我傻也是随了您了，这么说自己好吗？” 前天妈妈和呱呱看电视，正好看到有个小朋友和妈妈一起在练瑜伽，妈妈就随口说了一句：“哼，我改天我也去练瑜伽啊，呱呱你跟我一起去。”呱呱看了一眼妈妈，对妈妈说了一句：“ 你还是别练了，你再练折了，我和爸爸还得担心你。” 每次呱呱放学回来之后，看到少了零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唉，有个爱吃零食的妈妈，我也很无奈呀，记得还我啊。” 前些日子啊，断零食减肥，五岁的呱呱看到妈妈这么做，非常难受的安慰妈妈说：“ 妈妈，其实难过的时光和快乐的时光一样短暂，忍一忍就过去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花家地实验小学西里校区的张天琪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井冈山下种南瓜。 大家好，我叫张天琪，今年七岁了。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井冈山下种南瓜。小锄头有手中拿，井冈山下种南瓜，八个坑下撒个籽，两瓢泉水催催芽，阳光照有雨露洒，金丝长长的藤儿爬上架，金色的花儿像喇叭，吹吹打打接南瓜。